都只有你自己最懂得，你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生日快乐，我要为你再加赠一首我喜欢的女歌手的歌曲，刚刚那一首呢是来自苏醒演唱的谢谢你陪我一起过，而这一首呢祝你开心，世界微笑日诞生的孩子。 每年就这一天最特别，蜡烛是老一点，是开心失眠，还想和你再手牵手走个开心失眠。现在就在烛光里靠脸脸靠脸，哦亲爱的请别压抑，亲爱的请别哭泣，点燃回忆真实伤心，祝你开心成年，多么幸运彼此遇见，柴米油盐在嘴巴归，哦哦 开心对不对？祝你开心，这首歌里呢是要祝你十年啊，开心再十年，我觉得不止。如果说在广播当中我陪伴了你16年，那我希望在接下来的10年，如果我还有机会在这里做电台点歌节目的话，我希望接下来的时光里都能在这一天为你送上一首生日快乐歌。而且你的悦己的态度我非常的欣赏，不管有没有人陪你吃生日蛋糕，还有那些你喜欢的食物，总之呢你要知道这一天谢谢父母，谢谢自己。好的，同样呢在今天过生日的还有一位朋友的女儿也是今天的生日，这是西茜妈咪，她说今天也是我女儿的生日，所以呢也想为女儿肖可欣8岁生日带来一份祝福，愿她健康快乐的长大，以后做个正能量善良感恩的孩子。好，我为你选了一份礼物，这份礼物呢可以让你的女儿更加的被保护，

边听一听，自己做决定，不想拥有太多情绪，一杯红酒配电影，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舒服我忙西，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不想拥有太多情绪，一杯红酒配电影，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舒服我在沙发里，相爱没 上了像歌里面所唱的周末窝在沙发里喝一杯红酒，突然间觉得那种惬意的感觉的时候，你大概会明白了没那么简单这首歌到底想告诉你什么。人可以在某一个阶段里感觉到没有另一半的孤单，但是同时呢也要更好和更会的学会与自己相处，就算没那么简单，但是我们也会迎难而上的，好好的生活，好好的拥有，也许在你变好的过程中，他就会在某个路口与你相遇了，就这么简单。让我们继续怀揣这样的一份美好的心情来过每一天。此时此刻晚上9:25上半时段的爱的更久点呢接近尾声了。说到这里呢，好像有一首歌，很多朋友都觉得当他响起的那一刻，真的似乎是心底里给自己的一个美好的暗示。茫茫人海中，我终究会遇见我等的人。遇见，下半时段见吧。 遇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会因此安排。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讯。电影《刮痧》将于本周四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影院放映。《刮痧》是郑晓龙拍摄于2001年的一部作品，讲述华人在国外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冲突而陷入种种困境。影片把主题集中在了反映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不理解上面，上映之后引起了许多海外华人的共鸣。电影《我心遗忘的节奏》同样于本周四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影院放映。这是一部十分独特的法国电影，用心琢磨于细节之处，而其中的惊悚犯罪情节和出其不意的结局则让观众有一种如坐过山车般的观影体验。电影《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将于本周五上映。这部影片是漫威电影宇宙10周年的历史性集结，将为影迷们带来史诗般的终极对决。面对灭霸突然发起的闪电袭击，复仇者联盟及其所有的超级英雄盟友必须全力以赴，才能阻止他对全宇宙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农村儿童精神生活上的贫乏单调一直是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儿童体育片《破门》讲述了一位老师带着一群留守儿童踢足球的故事。这部影片根据真实的事件改编，此外呢，全片以四川方言对白呈现，很有特色。影片也将于周五上映。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 FM 97.4兆赫，收听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我带给各位的电台点歌节目。也谢谢各位一直相信电台情歌的魔力。对啊，一首可能在你的音乐播放器中也常常听到的歌曲，但是从广播中传出去，加上它的名字还有你的祝福，这首歌就一下子收藏在了生命中。下面这首歌就是很久很久以来好像每一次听都会动容的。 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关于爱情我们了解得太少，爱了以后又不觉可靠。你和我看着霓虹穿过了爱情的街道，对方心里敲一敲。 谁能够将电台情歌关掉？他将你我心事唱得太敏感，当两颗心放在感情天平上，想了太多又做得太少。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电台情歌是来自赵冉冉，要送给老公的。她现在呢和老公一起听着我们的节目，要送给亲爱的老公谢同学。老公是创业中的90后，最近一切好像没有那么顺利，想透过这首歌对老公说，我相信你，一切都会变好的，会更幸运，会更好，爱你。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姓名。爱上你的时候还不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最想 创业虽然辛苦，但是身边有爱你的人、支持你的人，还有自己的梦想，我想这就是再苦也能够坚持下去的理由。多年以后，你会为自己的这份坚持而深深的开心。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我还不肯相信没有你我的笑更美丽。那天听你在电话里略带抱歉的关心，我嘟的一声切得比你说分手彻底。历史的衣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戒指和快乐出去。热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闪去。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爱情，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戒指和快乐出去。热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忘记，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 世界微笑日的晚上，一定要和自己不断的提醒，谁让你开心，谁让你笑，你就多和他在一起，谁让你难过，谁总让你伤心哭泣，那就离他远一点。人生要懂得， 听众朋友大家好， 人要懂得在对自己而言一些关键的时刻及时的止损，也许只有这样呢，人生才会有更多的体能和体力去面对更好的一切。好啦，今天晚上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是我和叶谦带来的男左女右，还是在北京音乐广播，如果有空的话请锁定这个频率。接下来我们可能要听一段北广生活时间，有一些新鲜的产品要推荐给各位朋友，我们稍后十点整，晚十点整男左女右见吧。 董小姐，